第四十七篇，上主胜利凯歌。科拉黑后裔的诗歌交与乐官。万民，你们要鼓掌欢腾，也要向天主欢呼祝敬，因上主至大至尊，可敬可畏，他是统治宇宙的伟大君主。他镇压万民，属我们管辖，他屈服列邦，在我们脚下，他为我们选定了我们的基业，替他所钟爱的雅各伯的光彩。天主上升，有欢呼声护送，上主腾空，有号角声相从。你们应歌颂，歌颂我们的天主，你们应歌颂，歌颂我们的君主。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，你们都应该以诗歌赞扬。天主作王统治万国，天主登上圣座保卫。万民的王侯聚集起来，要做亚巴郎天主的子民，因为大地的权贵尽属于天主，为天主至高至尊。